生活馆，神奇的混音音乐魔方，让你一秒变 DJ。 想不想自己亲自创作一曲，或优美婉转，或激情四射的音乐？来看看今天这位被三 C 潮流生活馆收入囊中的音乐魔方吧。 Music Cube 音乐魔方来自一位热爱 DJ 音乐的设计师的创意设计。这款三 C 潮流产品，用通俗点的词儿来形容的话，就是一台潮爆了的手持 DJ 控制台。这个拥有着魔力的电子小玩意儿，就像是一台 DJ 设备，由16个带有漂亮灯光的方块组成，每个方块都代表着不同的功能，比如混音，比如节奏，比如分音轨录音等等。这些方块的表面都是 OLED 发光触摸屏组成。我们可以像玩普通魔方一样，将这个音乐魔方扭来扭去，而随着小方块的翻转、摇动、触碰，它出现的不同功能反应会自动组合，最后就变成了一些炫到不行的音乐。这个魔方大小 Music Cube 音乐魔方不仅可以独立使用，还能和一些知名的调音软件相连接。有了它，三 C 潮流控们就能在任何地方把自己的超酷音乐创作灵感立刻炫出来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不知谁昨夜没有睡，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，短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，却染上感是如此灿烂，如此绝对。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？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？想起你我还会心碎，鲜红的好像我心中

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宝贝儿，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。 小点声，

撑不住真爱，动过真情，爱却不停留。不管爱是多情，爱是无情，人生还要走。别说爱情苦，别说爱情苦，爱过就该清楚。为何你的爱情，我的爱情，都是那么苦？曾付出真爱，动过真情，爱却不停留。看过爱的多情，爱的无情，人生还要走。别说爱情苦，别说爱情苦，爱过就该清楚。

帝都韵味。 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，我今天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游戏公司，年收入不确定，而我女朋友年收入就在60000左右。现在我俩是这样打算：年底登记，明年再筹办婚礼。但是存款就70000，所以我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做什么样的家庭理财计划？ 首先，你得提高流动性储蓄，建立家庭应急基金。你可以通过购买银行开放式理财产品作为家庭应急基金， 开放式理财产品按日开放，申赎灵活，预期年化2%至4%的收益率，远高于活期存款，而且预期收益率随期限递增，是应急基金的最佳选择。其次，除了银行存款之外，你稳健型收益的资产几乎为零，因此还要建议你要适当增加风险性与收益性均衡的资产，将每月剩余资金和每家的家庭结余资金建议按照5:5的比例安排在银行理财产品和债券型基金等稳健收益类资产。 对了，因为要结婚，所以我很早买了一套房子，只是一直没去好好装修。现在我打算2年内要宝宝，房子必须得好好弄了。智多星，你有什么办法帮我省省钱吗？ 其实你可以去办理银行的装修分期贷款业务，不止零利率，而且手续费又低，能为结婚筹办资金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。另外，小孩教育和养育费用可以说是一个家庭最为刚性的需求，从小孩出生开始就要进行，通过长期准备，依靠时间的复利作用来满足最终需求。所以建议你采用基金定投的方式，一是投资时间比较长，平均成本法容易平滑风险，提高投资收益率；二是容易做好日常的资金积累，起到强制储蓄，专款专用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专职自主创业的朋友，在遇到意外或者重大疾病时，很容易遭遇家庭经济危机，因此建议朋友们要购买充足的人寿保险，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。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在英国的一个拍卖会上，最后要拍卖的是一张很古老很值钱的邮票，全世界只有两张。经过一番激烈角逐，富商洛克最后以500万美元的高额中标。洛克走上前台，高高举起那张价值连城的邮票，很得意洋洋地向台下的观众展示，大家既羡慕又嫉妒。这时洛克拿出一个漂亮的打火机，当着众人的面把邮票给烧了，全场哗然。大家指责他说，这是价值500万美元的邮票，怎么能说烧就烧呢？如果你赚钱多，干脆捐给我们好了。洛克笑而不语，紧接着他的助理从一个金色的盒子里摸出一张一模一样的邮票，洛克接过来说，各位请注意，刚才被烧掉的邮票全世界只剩下两张，一张500万美元，可是我烧掉了那一张，现在全世界只剩这一张了，你们说这张价值会是多少？简单生活格言，物以稀为贵，越是稀有的才越值钱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做人也是一样，在工作岗位上，如果你能做到独一无二，那么你的价值就无人能够代替。时刻警告自己一下，你是不是那最后的一张邮票？ 对与错，纷纷扰扰。

句话就够。如果说你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我不去管以后多么粗，多么的难过，越爱越难过。 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谁让我疯狂的心 就算明天整个城市要倾倒，也让我爱到最后一秒。 是行走的家，只有你一个人在意是远远不够的。爱车宝典，专业的呵护知识，贴心的保养推荐，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。 暴雨来袭过后，最让车主头痛的是爱车成了泡水车，保险索赔先不说，维修是个很大的成本以及难题。因此这一期爱车宝典就来给大家说说有关泡水车的维修注意事项。首先，车辆泡水之后要第一时间将车拖出，因为混合后的雨水腐蚀性很强，会影响电气功能，尤其是还会影响以后的使用。其次，再把座椅和地毯掀起来，把排水孔抠开，把车子的水排净并且清洗干净。一般来说，这里还要加一道消毒工程，最好是放在太阳下暴晒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开一小时空调，主要目的是为了将车子里面的湿气排干。另外，泡水车维修时间较长，就是受损最轻的都要15天左右才能修好，因此车主们不能因为省事而提前结束维修时间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由于电子防盗系统在车辆熄火后仍在运行，使得车辆依然有电在流通，所以电子元件一旦涉水就会产生腐蚀，因此车主如果条件允许，可以立即进行专业维修，这样通过清洁烘干电子元件，还有可能避免受损。 出发吧，